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98.2 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12年11月，在万众瞩目之下，绰号分别为“霹雳火”和“黑旋风”的直十与直十九武装直升机首次亮相珠海国际航展。作为中国第一款专用武装直升机，直十被英国《检视防务周刊》誉为解放军树梢杀手。更有外国媒体说，直十武装直升机是世界上现代化和最具战斗力的武装直升机之一，将中国直升机技术向前推进了20年。而这两架武装直升机的总设计师吴锡明，当时年仅48岁。 在珠海航展的这次亮相中，直十表演了倒飞、低空盘旋、M 斯曼翻转等多个精彩动作，赢得观众的一片欢呼。而他展现出的优良性能，也让飞行员们充满信心。不久之后，陆军航空兵成立了我军第一支直升机特技飞行表演队——风雷飞行表演队。这些胆大的飞行员们在训练中，经常会兴致勃勃地摸索新的高难度动作，这让身为直十总设计师的吴锡明多少有些提心吊胆。 这个飞行员做一些筋斗横滚这些大动作，它跟飞行员的操纵的准确性密切相关。那么操纵不到位，必须留出改进的空间，或者万一飞机发生故障，你要有该处理的时间。所以国际上一般做这个大动作、风险动作，直升机都是很高高度做的。天气直播会的时候呢，做飞行动作之前，我就赶紧把他们飞行员抓在一起，我说我飞机设计有什么限制，哪些动作要怎么做，要规避什么动作，提得很明确。如果明天天气不好，你不能做什么动作，不能在什么高度做。 第二天，也就是2013年9月5日，在第二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上，风雷飞行表演队初次登台。队长李奎元驾驶直十，准备表演筋斗、半筋斗翻转、半滚倒转和俯冲旋转等极限飞行动作，这些都是国际上公认的顶级难度动作。即便在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完成这些动作的飞行员比直升机也屈指可数。 结果直播会那一天天气还真是不很好，云高比较低，结果飞行员在很低的高度做筋斗横滚，我当时腿就软了。因为那时候飞行员动作要确实到位了，飞机要出什么故障，那就没有任何补救措施。但是很万幸，飞行员表现得非常好，也没有出故障，飞行员动作也都非常到位，所以造成的效果也非常好。因为低高度就在所有的观众面前飞，和高高度看那完全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整个现场欢声雷动，所有的人都鼓掌，那真是很提气啊！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全场人都提气，我也很激动，事后很激动，当时真紧张，一身大汗。 直十的横空出世，让所有了解中国直升机发展历史的人都拍案称奇。要知道，在他问世之前，我国直升机行业的技术和工艺水平跟国外有着几十年的差距，能够在薄弱的基础上一步登天，研制出如此惊艳的型号，绝对称得上是 是第一次大规模登上现代战争舞台，还要追溯到上世纪60-70年代。在以越南战争为题材的各种纪录片和影片中，直升机铺天盖地呼啸而来的镜头比比皆是。从越战开始，美国陆军离开了地面，飞上一树之高的天空。此后，专业武装直升机也应运而生，对富有陆战之王称号的坦克形成了致命威胁，并引起了整个世界战争模式的改变。 这个越南战争基本上可以说是自成一战，因为在越南这种环境，实际上跟中国很像，这种自然环境。这种自然环境下，它的不是一马平川，山地的是原始森林啊，这种交通并不是很方便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直升机它会起到巨大的作用。那么很典型的就是直升机跟坦克这种作战的。所以直升机的话，对现代原来的机械化转向我们现在的现代化战争，应该说影响是巨大的。 当美军直升机在越南战场上耀武扬威的时候，吴新民却还只是个热衷于打仗游戏的孩子。1964年，吴新民出生在福建邵武，少年时代的一次偶遇让他和直升机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然后上中学的时候呢，在有一次这个有一架军用直升机，当时还是老直升机，那个活塞发动机的直五，就停在了我们学校的边上。那正好是我们下课的时候，哇，一下子我们就跑去看，看了直升机这个着陆过程中非常壮观。那是说实话，现在是叫做落后，但是当时的时候活塞发动机的直升机声音是很大的，然后轰隆隆下来，非常震撼。一帮战士把这个直升机全部一圈围起来，我那时带一班和一班同学就绕着这个直升机，围绕着这个警戒圈在看，一直看一直看。哇，当时也很羡慕，就想这个以后能不能搞直升机，自己研制出这个直升机，那是会非常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神圣的很想干的事情。 吴新民对直升机一见钟情，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相关专业，毕业后又毫不犹豫地服从分配到位于景德镇的全中国唯一一所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工作。当时中国的直升机研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测绘仿制和改进改型阶段，整个行业的基础之薄弱，仅仅从吴新民他们进所时面对的困窘环境就可见一斑。 每个人是个技术员，一个桌子，一个压一个，然后桌子里摆一圈以后，中间一个大图板，所有人干活，写报告在桌子上，设计在一个大图板，爬到大图板上，就要手绘设计，这个就完了。那个屋子还是漏水的，那是。一漏水的时候，大家摆一溜盆子，摆了接水，然后继续干活，都这样，确实条件艰苦。关键就是刚进所的时候，事情并不是很多。我们所是69年建所，69年到我入所84年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信号。因为说实在，我还是，从小就还是想干一点事，所以一来的话，当时没什么任务的话，就到处看各种资料。反正罗奇斯克赶紧看，但是我很幸运，我84年到时候，80年底85年初，我们国家的直升机就开始大翻身了。 1986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裁军的同时，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我军陆军航空兵。为了弥补陆军武装反坦克直升机严重不足的局面，刚组建的陆航部队提出了研制武装直升机的要求。 因为陆航本身就是在组建阶段，那么当时的飞行员都是各个军种的抽的，所以当时的话有一个现有的民用直升机这个19，加上我现有的各种武器航电能组合在一起能作战，就解决油污问题，就是非常是最主要的目标。 上世纪80年代， 在马岛海战、两伊战争和中东战争中，武装直升机都大显身手，而他们的各种惊人表现也促使中国直升机行业加紧了追赶的步伐。然而吴新荣知道，设计直升机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直升机的话，我一直认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这种装备，并不像一些以前很多人会想直升机简单，就是拖拉机加个螺旋桨。确实，直升机原来老直升机是轰轰轰声音很响，大家一看就跟拖拉机差不多，震动也很大，哗哗哗，以为就是这样。实际上直升机的话，不比其他飞行器简单。大概估计相比，它的大量的动部件，旋翼靠旋翼提供升力，然后发动机传动，这些组在一起的话是固定翼所没有的。这个复杂的动力学问题非常复杂。 早在1483年，达芬奇就画出了世界上第一张直升机草图，而直到1907年，法国人保罗科尔尼才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直升机。在世界直升机百余年的历史上，中国起步很晚，严重缺乏经验，与固定翼飞机相比，跟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更大。不过陆军航空兵的这种迫切需求却给了中国直升机行业一次至关重要的发展机遇。初出茅庐的吴锡明也从没活干抢活干变成了有活干，得到了在型号研制中锻炼自己的机会。但是把运输机直九改装成武装直升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却是困难重重。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并不容易，没有底，即使这么简单的事当时都觉得没有底。当时的话资料也看得很少，当时国际上也看到一些这种实验手册，看到实验手册没有设计资料，就参照它来做，但是为什么这么做也不知道。 原本是运输机的直九要装上当时最先进的反坦克导弹才能满足作战需求，然而在改装过程中，人们却忽略了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 装了飞机改装了，装到地面上，地面要试一下了，再准备试完成功就准备上天了。一试一炮一发弹出去，大家还没有看到那个弹结果怎么样，先听到飞机后面一声巨响，然后看到空中满天东西到处飞舞，回头一看，飞机本身自己给打坏了。就是根本就是说没有这种积累和技术的了解。没有想到就是说这种武器它的冲击波、它的尾喷流，直升机会根本就受不了。那当时大家就傻了，就愣了。当时我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哈，因为我是基础设计员，年轻的时候当时也懵里懵懂，没想那么多，当时就愣了，发傻，怎么回事？那是在场的一些老同志，那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当时我回来后听他们说，这个当时的总师是彻夜在家里敲钢琴睡不着觉，对，十米是这个命运曲，命运交响十米傻，那是莫斯桥就是傻。 这次试验事故发生后，直九五改装项目险些下马，而直升机所的整个团队则顶着巨大的压力，开始了武器与直升机兼容问题的攻关。 全所的力量用了3年的时间解决，我这个武器装上去，飞机本身没问题，能扛得住，解决问题。这项工作现在干，我很少了，十几二十个人干五六个月，轻轻松松的，很有把握的就能解决。但是在当时就没有这些基础。 那时候全所是多少人？ 全所当时是500多人。 500多人，干了1000多天， 对， 才把这事搞定。 现在是很轻松的，就说明当时的技术积累确实很，基本没什么，很薄弱吧。 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探索，直九武装直升机终于改型成功，并装备于国军陆航部队。而吴锡明他们这批年轻人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迅速的成长。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直九武装直升机组成梯队，昂然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然而，直到此时，在参与阅兵的武器装备中，仍未看到专用武装直升机的身影。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不论是在空袭行动前长途奔袭，还是在地面战过程中集团出击，武装直升机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甚至创造出一次出动单机摧毁23辆义军坦克的记录。战后各国纷纷加快了对武装直升机的研发、改装和列装，形成战斗力的步伐。 海湾战争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伊拉克战争，沙漠风暴里面，那自称美军的阿帕奇，那打起地面目标、地面坦克，那就是武行式的，那就是纯粹实话实说。当时我看了一些资料，纯粹是赤裸裸的屠杀，地面部队是没有任何防守之力，一个车队一个坦克车队，就像玩具一样的一个个靶标被人家打掉，然后地面的人员就像游戏机里面看着人就被跌打了，没有任何防守之力。那时候说在直升机在现代战争的作用很震撼的，非常震撼的。 就它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越战中的一， 远远超过，基本上就是没有损失，应该说不对等的吧。因为这武装直升机它可以在地面攻击手段四距外攻击，你的坦克炮、你的机关枪，你都是有一定射程。那么直升机在你射程之外，我就是屠杀。 美军阿帕奇出色的战场表现，进一步彰显了专用武装直升机的重要性。尽管有了改装成功的直九五，我军陆航部队能够进行正常的训练和演习，但在作战能力上要想进一步提升，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设计和装备强大的专用武装直升机势在必行。然而，无论是美国的阿帕奇，还是前苏联的米24、米28等著名直升机，都是在强大的科技和工业基础上，通过不断积累和反复修改才打磨出来的。对于在此之前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国团队来说，要想从无到有一下子设计出类似的装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参考，没有任何借鉴，而且要求很高，知识研制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能力的直升机。当时的话就把国际上各种先进武装直升机的要求收集一下，然后把想要的最好的东西换在一起，然后说我们就要这么一个武装直升机。也很对，要是我也这么干，我总是用户总是希望最好的东西，但是国内当时技术还是比较薄弱，那么确实的大家还是别乱干。 而要想满足部队的需求，吴锡明他们必须干出从没有人做到过的事情，创造一个世界级的奇迹。因此直十注定了是个极其特殊的型号。 国际上惯例，一般一个重大型号新型号，它的新技术的采用率就是10%-20%。那么有一个定律，如果你新技术采用率超过这个数，这个型号基本是枪毙的，肯定是会失败的。那么我们直十的话，很特殊，技术很薄弱，国家要求又高，可以说几乎是全新的，没有完全打破这个定律。直十可以说基本上找不到原样的东西，全部都是新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琥珀，泪一滴滴被泛

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吴锡明性格温和，却自有一股韧劲儿。在指使武装直升机的研制过程中，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甚至还时常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但他总是面带笑容，把这一切转化成工作中的动力。 接受指使总设计师任务时，吴锡明深知这是个巨大的挑战，要求高，时间紧，而对于能否按照部队需求如期完成任务，相关领导也捏着一把汗。为了争取支持，吴锡明几乎是拿脑袋担保，立下了军令状。 当时条件差比较多，然后我跟用户是合在一起说必须要说，他就急了，他就指着你的鼻子是吴锡明，你不要给我说假话，你要做不到要砍你头。我就拍着胸脯说我们一定能做到。 其实呢 心里是没底。当时实话下来，我就跟丁先生说，我说做不到我要努力做，哪怕真的做不到砍我的头，但是积累了经验，积累了这个技术，整个对职称的提升和进步间的项目，那效果大不一样。 在薄弱的技术和工业基础上，要完成难度极高的设计任务，自然免不了遇到各种难题和波折。在直实的研制过程中，吴锡明可没少挨骂。 那你做的时候总有不满意的，或者进度满足不了要求的，那指责是很正常的，换了我也会指责。我只知道我从来每次开会基本都挨骂，但是怎么挨骂的我记不住，我只记住了当时领导或者说用户骂我的时候，他里面我必须接受的东西，他的闪光点，他对我的研制改善和加速有重大作用的事，我都记得非常清楚。 面对各种各样的责备，吴锡明始终态度平和，只想着如何做好手中的工作。不过他也不是没有掉眼泪的时候，在直实研制过程中，吴锡明和他的团队突破了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而在进行地面联合试验时，他第一次泪流满面。 我们工程设计完了，我在上天之前最大的试验就是把它的所有运动线悬移冲的发动机装在一起进行地面试验。那么当时这个试验做完了，那我才真流泪。那个时候是因为工作的时候压力很大，第二个心里还真累，然后试验完了一下子稍微一放松，哇，冷泪的值得，眼泪就下来了。很多人很多型号，大家看到的一些片子里面，一个飞机首飞了，全场欢呼啊，全场热泪盈眶了，但是直实首飞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当时试验完了以后心中很有数，这个试验一成功一过，首飞一点问题没有，所以首飞的心中非常有点很平静，没有感觉。 首飞不易，定型更难。在首飞成功后，直实还要经历漫长的科研试飞，而在这个过程中，一次惊心动魄的事故给吴锡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微桨出了事故，然后直升机迫降，降到稻田里，挺悬的，再晚十几秒着地，整个尾部结构就甩出去，危险，那危险就甩出去，那会出重大事故。本来还是比较好，飞机员迫降动作飞得非常漂亮。事后这个按飞机上记录的数据一看，飞行员从感觉飞机 出了异常，导飞行员迫降所有的动作完美无缺。一起分析这个故障的时候，看了数据之后，专家都说挑不出任何毛病，完美无缺。 如果不是完美无缺， 那就是当时就有机会了嘛。这是我们定义之前出的最大的一件事情。 听到消息，吴锡明匆忙赶往现场，一向冷静乐观的他此时也方寸大乱。 那一次我是真的震撼到，一屁股就坐到稻田边，哆哆嗦嗦的就到处找烟抽。那确实很想，但是紧张的是说是紧张的，哇，还好万幸没出大事，飞行员没事，飞机没事。 您那时候在戒烟？ 对，那时候戒，到那一天就又开始抽起来了。 直到现在也没戒成 吗？会戒成的。 飞行员的完美表现不仅让自己和直升机逃出了死神魔掌，更给吴锡明他们提供了找到症结、排除故障的机会。此后指使的是飞尽管仍然问题不断，却越来越让人心里有底。 我们在曾经飞行过程中，当设计部往上是某个部件，飞行员还没感觉，我在指挥台上，我们就看顺风数据，就发现有一个部件发生故障了，然后要求他们回来，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我们底下监控飞机手电话结构上有发现裂纹了，然后下来一看真是有，哇，他就非常放心，就是我们的对飞机状态是很有数的。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试飞，即使武装直升机渐渐成型，然而此时它的发动机性能还有待提升，正在艰难攻关。对于吴锡明他们来说，这是个绕不过去的坎，能做的只有等待。 国际上的话，一般一个重大型号都是现有的发动机去研制一个型号，包括固定翼件都是这样，但是按照用户这个要求，国内没有匹配的发动机。你作为一个武装直升机，你就必须，你肯定受制于人，必须自己研制一个发动机。所以当时的发动机也是国产，国产的。那么，但是发动机确实挺难。 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等待国产发动机能力提升的这段时间里，吴锡明却做了一个极为大胆又极其重要的决定，把之前的设计推倒重来。正是这个决定真正扭转了直石的命运。 这段飞完的时候，很多东西我越干越不满意，越飞越不满意，觉得很多东西能干得更好，但是呢，当时很想部队继续坐飞机，很想装备交付部队，一直没有敢下决心改。好吧，那我说那正好了，咱们停下来，咱们翻老账。原来很多想改的、想完善的东西，然后你技术水平干过程也提升了，咱们重来一遍，把所有原来不满意的全部变成满意的。 国外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很多都是边用边改，极少一次成功，而吴锡明他们把这次研制进程的停滞巧妙地转化成了在定型前大幅改进的机会，使直石的性能得以脱胎换骨。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满足部队需求，吴锡明又给自己和直石提了更高的要求。 然后所有的实用维护性，原来做的全机的总体布置全部推倒，请部队的飞行员、维护人员来，你不要管我能不能做到，你认为你最方便、你最喜欢、你最舒服的怎么用，我全力以赴马上。说实在的，后来部队飞真的很满意，无论是性能还是实用性、维护性、方便性、可靠性都上去，才有现在的支持。如果说没有这次，我可以说交付部队、交付飞机的时候，我不会轻松坐这个跟你谈这件事，我可能天天挨批，天天挨斗，到处被部队这个追着屁股后面在后面跑，在后面指责，那绝对不是现在这样，很开心的看着知识在空中飞，看着部队越来越满意。 随着国产发动机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技术突破，直石终于换上了一颗更为强劲的心脏。经过吴锡明他们的多年努力，直石武装直升机的研制工作大功告成。在定型报告会上，吴锡明情满自禁。 干了多年，这么多弟兄们，大家都没有休息。 上干出一个用户满意可以向国家交代的东西，可以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行业，来干干什么去。当时准备的定型汇报材料，这个在准备了很长时间，演讲了很多遍，在当时在定型会上把那个报告席上一上，话就说不出来。但是实际上当时呢是零点六，当时不敢动，在待了一会儿，收缩眼泪才开始在往外说。然后真正的大家看到的眼泪是在这个庆功会上，这个喝酒祝贺，那是零。那边有也有很多因素，一个是大家都在一起喝酒，比较感激，比较感慨；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事故那个飞行员，那飞行员非常棒，知道因为这个事故，然后后面的飞行任务他身体受不了，身体坚持不住，后来退伍了。但是定型的时候他赶回来，然后在一起，这个抱在一起了，还没说什么话，那该抱什么？ 每一次面对直时，吴锡明的心情总是充满喜悦。这个他和团队历经十余年共同抚养大的孩子，是他们心中最大的骄傲。 直时我比较自豪的就是，作为这么一个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吧，实现了全是国产化。第二个就是，作为一个这高科技产品的话，我也比较自豪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姿势非常精致。通过这个型号研制的话，我们整个直升机行业实现了数字化。我们设计完了产品，直接设计的时候是用三维数字设计，设计完了交给工厂直接三维数字加工，那么整个生产线都是数字化的，所以做出的产品跟原来简直没法比，非常漂亮，是吧？直升的话是所有武装直升机里面，应该说外形造型啊是最英俊的，他是男孩子。可能也有我自己的感情在里面吧。每次看到姿势飞的时候，哇，那真是赏心悦目。 尽管性能出色，直时毕竟不能包打天下。在直时研制的中后期，吴锡明还担任了直十九的总设计师，让这款名为黑旋风的武装直升机和霹雳火直时一起组成了烽火组合。 它呢是相当于一个轻型的武装直升机，直时是中型武装直升机。那么它使用的它一些低强度或一些特殊任务的使用，它明显比直时要合算而且便捷。然后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这两种直升机它的任务能力可以相互支持。 而在直时和直十九交付部队后，吴锡明考虑最多的就是用户在使用中可以发现哪些问题，该如何改进。 原来大家很以前有观点是，地外用户不顶千万就别提意见哈。但是直升机界，我们支持开始一直说，希望部队给我提意见。交付部队之日起，我们就给部队建立了一种这个信息沟通机制，给用户说，你告诉我什么地方你还不满意，我求着你，我们希望你给我提意见，我来改进，就不持续改进。 作为一型专用武装直升机，直时的作战效能是所有人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在交付部队之后的一次次军事演习中，他的表现则出人意料。 陆军要飞上天空，直升机就是他们的翅膀。直时定型交付部队后，在历次军事演习中表现出色，受到了飞行员们和各级首长的高度评价。而作为总设计师，吴锡明的喜悦和自豪。 飞行性能好只是直升机作战效能中的一个方面，为了验证直时的打击能力，吴锡明亲自观看了他的第一次实弹演习。 说起来看起来非常壮观，因为直升机动性比较好，在山谷里穿来穿去的时候，看起来突然要出来突然攻击，然后突然也没有了找不到，然后甚至出了好多架飞机，看起来就像美国大画片一样。然后飞机一下来，一般人冲上去卸弹装弹一拍走人，哇，就像这个战场里面的那种这种战场现场一样的，非常刺激。我在这个观礼台看了一个意思，就是在山腰上设了一溜很小很小的小白点的白靶标，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就看到飞机从山沟里露个头，你看 看我这疤，每一个疤，再漏的疼又每一个，一开始漏每一个，没一发泪，就看一个个白点，一个个鼻的，一个个眉，一个个眼，最后全没光了。哇，那感觉真好了。 救命重要，这让还没打蛋的飞行员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 投两三发弹，大家还笑嘻嘻的。打了是四发还是五发弹的时候，大家就不吭气了，因为前面那四发靶全命中。再打几发的时候，大家脸都铁青了，压力很大。第一没打过，第二你好歹也失败几发，我后面万一失败没这么大压力。然后从脸青开始，再过了几十来发，哎，还是命中。后面他心态全变了，哎呀，这个成功率这么高，这飞机谁打都没问题嘛。然后天又快黑了，飞行员就着急了，生怕我们指挥员就说今天任务结束明天再说，这些飞行员哗哗哗先上飞机，把飞机全飞起来了。就剩下的呢，我飞起来你不能让我停了吧，你要让我打了吧，就在张旗往外盘旋啊盘旋，指挥员一看没招了，那就都打了。很有意思，全成功。 直实的成功研制对吴锡明来说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希望在直升机设计制造领域创造出更多的奇迹。毕竟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军用和民用直升机型号都实在太少，应用方面也依然较为落后。幸好直实的研制带动了整个中国直升机产业的发展，许多新型号也随之不断涌现， 一下子好多型号出来，而且水平也是很好的水平，都是知识技术积累，然后后面派生出一大堆的技术。这是技术啊，第二就是直升机研制的话，除了设计还有大量的试验，那么只是通过直实，我们把所有的直升机的试验什么全建起来。 而吴锡明最欣慰的是通过直实的研制建起了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这让中国直升机行业更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无论军用还是民用型号都能全面开花。 原来在直升机知识上之前的话，我们是抢着活干的，通过知识以后，我们那不是抢活，那活真是多的多的，天天不休息。这些的总师都是当时知识的主任师，是副总师，都是一些人。 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吴锡明的心里却始终有一种紧迫感，他希望在规模有限的全球民用直升机市场上站稳脚跟，更希望在军用直升机领域与国际同行同台竞技时能够实现超越。目前国际上的直升机技术正好处于瓶颈期，对于吴锡明他们来说，这是个很好的赶超机会。 如果是高速发展的时候，你要跟着别人后面，你再努力，对他的每一个技术代差你是越来越大，你再强也强不过。所以我们很着急，就是说跟别人是远远不行的，你又跟不上，那么你一定要跨越，你要创新，搞一新的构型，别人没干的，别人好的，这样你才能自己才能立足。 2014年7月，在位于北京三元桥附近的中航工业总部北区门口，忽然多了一架直实武装直升机。他摆出俯冲的姿态，似乎在向经过这里的人们致意。在高楼林立、行人如梭的闹市中，他的出现引起了不少人的围观和议论。趁着吴锡明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们和他一起去现场看此热闹。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年男子，更不会有人想到他就是这一杰作的总设计师。而吴锡明自己却一如既往的开心快乐， 也挺开心的，每天干活都挺开心。无论是这种交付部队的飞机，解决了部队暴露的问题，还是我部队的东西有改进了，还是我们下面要干的事情有在正在干，或者干的进展挺好，都挺开心的。落在工作不在成功，好像说这种工作干成了、成功了、荣誉了，都是工作中的自然附带产品。我的目标不是它，那干干是突然掉个东西出来了，哎，干干我什么东西干成了，但是我不光是我本身自己该干的事干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成了。 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跟直升机有关。 那当然，30年直升机，我已经是个直升机人了。我到现在直升机人，再过10年，再过20年还是直升机人。 这已经不可改变，而且我也不希望改变。 吴锡明今年刚刚50岁，作为飞机总设计师，称得上年富力强，意气风发。他经常感叹自己生逢其时，遇上了中国直升机行业的春天。而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他和他的团队将继续努力，让那些属于他们、属于中国直升机的美丽梦想照进现实。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人远若如没血统，失恋之中身体欠安康，躺在病床面前没曙光，从前这家里似天堂，这数百尺渐已变得空旷，念着是你好处缺憾，这么使我太着紧，过去我得过几多兴奋，换几多黑暗，简单的公式太深，想不到失恋输了我终身，住马放太多天真的想尽，一回头心已没分文，永不翻身，想不到失恋输了我真心，每晚夜难眠，然后害怕到着灯，共握手会热吻，怎会入心，困在回忆的监禁，家私台灯渐变旧，和我合衬，两手抖震，念着是你好处缺憾，都这么使我太着紧，过去我得过几多兴奋，换几多黑暗，简单的公式太深，想不到失恋输了我终身，注码放太多天真的想尽，回头心已没分文，永不翻身，想不到失恋输了我真心，每晚夜难眠，然后害怕到着灯，共握手会热吻，怎会入心，困在回忆的监禁，践踏我心的脚印，想不到失恋输了我终身，注码放太多天真的想尽，一回头心已没分文，永不翻身，想不到失恋输了我真心，每晚夜难眠，然后害怕到着灯，共握手会热吻，怎会入心，困在回忆的监禁，家私台灯渐变旧，和我合衬。